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的11月的第一天，星期四11:33，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今天我伴着意大利的非常热情洋溢的旋律，要走进一个非常浪漫的区域——托斯卡纳大区。好多朋友说意大利呢，第一次去到底哪里比较合适？有的人是选择首都，有的选择城市游、时尚观光，有的人可以去西西里海，有的人可以感受托斯卡纳。到底是出行最后终选择是什么，都是因人而异呢。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真的对意大利情有独钟的中国好同事，真的是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颜值担当。你自己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城市广播的编辑，我叫刘斌。 刘斌啊，特谦虚，其实就总监了，就是啊。刘斌呢是特别喜欢旅行，因为工作之余我们都有年假哈，他就会去这个路上走一走。我记得上次斌斌来分享意大利的时候是西西里岛，是不是？ 是今年春节去了西西里岛。 是的，然后呢，6月份刚刚又去到了托斯卡纳大区。 对，因为西西里岛意犹未尽，然后上了你们节目之后就觉得啊，我要再为上节目创造一次机会，所以就又去了托斯卡纳。 特别会聊天其实跟上节目没关系啊。说到每次出行啊，我觉得女孩子都有一个契机或者原因哈。每次去意大利的话，你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划吗？比如说组团呢、或者跟朋友一起，还是怎么样？ 对，跟朋友一起，然后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结合小假，然后带上年休假。当时呢就跟我妹妹考虑说是不是要去一个地方，那到底去哪儿呢？我就动员她去意大利。结果这个一说去意大利，特别是托斯卡纳这个地区，那 结果就又吸引了好几位， 不是一位啊， 不是一位，好几位。但是，所以我要给你出一个奥数题， 哎呀， 考一下你， 行， 你猜我们去了几个人哈？ 啊、好 这里面有一对母 女, 母女， 一对夫妻，一对前同事，一对闺蜜，一对姐妹， 哎呀， 一对姨和外甥女儿，你猜总共去了几个人？ 反正在。六七八个，对不对？ 我们六七八九十个是吧？ 反正得挺多，但是有重合的部分。 对，有重合的，总共其实是去了五个人。 五个人， 但这五个人里面都有 这题好棒的，好棒的题，真的。 好难的。 对，一般面试就这题基本上都刷过去了。 对对对，哎，你脱颖而出。 哎，这几个人里面全是女生吗？还是有男？因为夫妻嘛， 有 男生。 有一对夫妻，只有一个 男生， 对他完全是蹭的，就是看上我们这个组织，然后 花样美团。 哎，对，一定要加入进来， 那 所以就有了一个劳动。动力， 我想问问哈，就是这一趟行程当中，一定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想象，对托斯卡纳大区的一些期待哈，去之前的一些想象，去之后的一些印证哈，也向我们的冰冰说声感谢，先感谢十分钟咨询之后，要听听我们冰冰精彩的分享。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囧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我们说呢，秋收丰收是非常喜悦的时刻。现在有一个标题告诉我们，丰收了游甘肃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悉，本次丰收了游甘肃活动从2018年10月31号启动，2019年3月31号结束，共计五个月的时间。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立足丝绸之路旅游黄金段定位和冬春旅游资源的优势，以农民为主体，精心设计了像漫游、静修、颐养三大系列产的活动，全新推出了冬春漫游欢乐冰雪之旅、冬春生态田园颐养之旅、冬春游啊这个摄影风采之旅、冬春漫游丝路驿站之旅、冬春漫游多彩民俗之旅、冬春丝路文化修学之旅、冬春河西走廊自驾之旅、红色圣地研学之旅等等十大冬春主题旅游项目。那这个策划推出了掠影兰州兰还有行涉黄河水、冬韵光影行涉、酒泉瓜州首届冰雪嘉年华，有93项涉及旅游及文化、体育、商贸、研学、民俗等产业融合的多种类型主题活动。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还进行了丰收了游甘肃的冬春游的产品推介会，还向这个比如说北京的市民代表、农民代表、自驾车俱乐部代表、留学生代表赠送了丝绸之路自驾游护照和留学生旅游优惠的手册。第二条阿勒泰的事儿哈，阿勒泰迎来冬季首滑，新疆冰雪旅游拉开了序幕。冬日渐至哈，这个寒意出袭，皑皑白雪覆盖下的阿尔泰山雪道上呢，滑雪爱好者们脚踩单板，闪转腾挪，回旋闪耀。当地居民脚踏古老的皮毛滑雪板疾驰而下，尽情享受着新疆冬季的速度与激情。那近日呢，2018年中国首雪都首滑仪式在位阿尔泰山的南麓的新疆阿勒泰地区的阿勒泰市举行。随着新疆战略的大力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旅游发展委员会会积极促进冬季旅游发展，全面推进二加一加 N 的发展格局，其中以阿勒泰乌昌地区两个城市群为龙头，发展北疆片区的冰雪旅游带，将阿勒泰打造为新疆高端冰雪旅游度假胜地，将乌昌地区打造为大众冰雪旅游休闲度假核心区。那作为新疆最早开展冰雪旅游和冰雪运动的地区呢，阿勒泰境内呢可考的滑雪历史可以追溯到看是至12000年之前。2017到18年雪季，阿勒泰地区冬季旅游接待游客226.6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17.97亿元。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旅行号1073，每天被各位在上学上班以及上路的行程和心态里啊。第三个来自于桂林的消息，桂林的前三个季度接待游客同比增20%，香旅游发展迅速。然后记者也是非常的辛苦和忙碌，了解到呢，说是前三季度共接待游客7997.14万人次，同比增长22.41%，实现旅游总消费1012.2亿元，同比增长34.02%。据介绍，乡村旅游发展迅速成为桂林旅游的一大亮点。今年以来呢，各桂林各县区推出了形式丰富的乡村旅游产品，赏花、采摘、开农家活、品农家饭、体验乡村民俗以及特色户外运动等活动，备受游客的青睐。乡村旅游呢，受到了非常多游客的欢迎。随着游客对这个出行的要求越来越高，游客喜好、产品组合、线路设计等方面呈现多元的特点。传统的观光游项目呢，逐渐被融入式体验式的旅游方式所替代。那深度游、休闲游产品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热点。桂林的文化旅游、体育旅游、健康旅游等业态逐步发展壮大。那2018年以来，桂林市多部门联合开展一日游市场专项检查活动，旅游市场整治秩序呢，现在呈现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业态形式，像大检查呀，还有各种整顿工作也是有条不紊的进行当中，这些措施也是为了加强旅游购物场所日常的监管，让旅游市场更加的健康、绿色、方便大家出行。第四条来自外交部的提醒啊，外交部提醒近期谨慎前往美国塞班岛及周边的小岛。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塞班最近受到了台风玉兔的袭击之后，社会生活秩序正处于灾后缓慢恢复的时期。美属北马里亚纳联邦包括塞班及周边的小岛属于中国洛杉矶的总领馆区，但距离遥远，交通、通信、医疗、救助等各种条件受到了限制。那根据北马里亚纳联邦在台风后的实际情况，外交部领事司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提醒中国公民谨慎前往塞班岛及周边小岛。如中国公民在本提醒发布之后仍然坚持前往，有可能导致当事人面临较高的安全风险，并可能影响其获得协助的时效。因协助而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那一定记住当地的报警电话911，还有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电话是24小时的86101230，或者86105991399。下一条来自于英国的消息，很多人喜欢去英国这个非常有味道的脱欧的国家去游览观赏哈。如果你到伦敦去玩的话，有一个信息要告诉各位将要去的朋友哈，就是伦敦的地铁是没有空调的，乘客被热晕的事件经常发生。气候变暖呢，让伦敦地铁乘客也中招了。根据统计显示，伦敦地铁因为气候变暖缺乏空调设施，车厢温度时常在高峰时刻超过35度，比欧盟运送动物的最高温度还高。伦敦政府表示，目前呢仅有40%的车辆设有空调，且最快要在2030年才有办法引进更多备有空调的车辆。那根据报道说，因为气候变暖呢，伦敦地铁乘客晕倒的事件有大幅增长的趋势。据统计，2016年1月到2018年5月，2年4个月的时间，有大约3600起的案例，主要发生在早上8至9点的早高峰时期。当乘客站立的时候，因为需要对抗重力，不易将血液送到脑部，再加上车厢温度很高又拥挤，乘客大脑非常容易缺氧，在达到极限的时候呢，人们就通过晕倒、失去意识等方式，强制人体从垂直站立改为水平躺下的状态，让脑部获得更多的氧气。这个不满的网友啊，就在推特上以挖苦的方式批评慢半拍的政策。这个叫做 Taylor Swift 的爱豆的用户啊，你是泰勒·斯威夫特的爱豆啊，那你更厉害了。他说，2030年夏天时，我尚未出生的小孩可能再过暑假了，而我可能也会开飞行车上班了。多谢你们的改善计划。也是大家善意的吐槽，也希望呢，伦敦的地铁里呢，空调赶紧到位。2030年还有12年的时间。也40-50岁吧，大家赶得上。时间来到11点44分37秒，有请我们的特别大来宾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 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Forse stiamo insieme solo qualche istante. Zitti, stiamo ad ascoltare il cielo alla finestra. Questo mondo che si sveglia e la notte già così lontana, già lontana. Guarda questa terra che gira insieme a noi, anche quando è buio. Guarda questa。 感觉呢，如果你的眼睛阻挡了你欣赏这个世界美丽的窗户和视角之后呢，你的心灵会敞开无比的汹涌的角度来感受这个世界的温暖。也谢谢伯切利先生他博大精深的心脏和灵魂演唱意大利的歌曲。我们今天要跟着我们的冰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颜值担当大美女一枚，要去她刚刚在六月份去到的托斯卡纳大区意大利的部分哈。我们还是掌声欢迎我们的冰冰。 感谢感谢， 今天我们又次见到冰冰，还是一样的优雅。我觉得她每次上我们节目的时候呢，都是有非常棒的准备的哈。而且在我播资讯的时候，她还在不停地写写画画。你是几月份出生的？不要开玩笑开玩笑。我觉得就是每次遇到我们的同事或者嘉宾来做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有的嘉宾是非常随性的， 嗯， 而我们的冰冰是理性感性相统一的完美结合体，哦，对不对？ 您过奖，您过奖。 是的，说是实话是说，其实我们每次想请我们的同事来到我们身边，因为我们的同事都是媒体行业的，他们对这个旅行有自己的一些认识，比如说有一些还有一些报道的一些要求， 嗯， 他游览的一般会比普通旅行者更细致一些，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对不对？ 嗯， 所以今天我们说托斯卡纳，有请冰冰。 特别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哈。其实我觉得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时候佛罗伦萨就是托斯卡纳首府的温度哈， 嗯， 将近20度左右， 好舒服。 哎，对，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季和秋季旅游。 现在去也很好。 哎，对，所以虽然我是六月份去的，但是我觉得秋季去很合适，是因为它的阳光夏天太过强烈， 哦，太过强。 对，所以有那部电影叫《托斯卡纳艳阳下》。 阳天啊，艳阳 天， 艳 天， 对对对。 但是如果是春秋季去呢？就又能感到这个日照的温暖，但是又不至于过于晃眼，是非常好的季节。 十一月份是全年旅游价格还不错的一个时候。 哦，对， 对不对？ 对， 你还价钱还 是个低谷哈。 是的，是的，嗯，你看，真的是下次啊，我们十一月份再去一趟，感觉大家也可以去。 对 吧？ 对对，而且我要提醒大家，我这次因为我上次去的是西西里岛， 嗯， 然后在罗马转机， 嗯， 因为现在国航飞了那个罗马有直飞的航班， 嗯嗯嗯， 后来我就发现我订那个佛罗伦萨的时候是直接可以订那个联航就多程的机票， 哦， 那个机票只比直飞罗马稍微贵了200-300块钱， 哦， 你就能飞到佛罗伦萨了。 是的，是的。 七千出头， 嗯嗯， 哦，七千出头。现在可能你早订有更多优惠。 嗯， 关键是我那个时候才发现，如果我直接订联程，从罗马转机直飞西西里岛的话，才4000多块钱。 啊， 比飞罗马更便宜。 是的，是的。 嗯， 哎呦。 嗯， 省了不少。哎， 对啊， 你想一个人省这些，七个人省多少钱？ 对，所以在我的这个宣传之下，今年明年春节 一蹴而就， 咱们有好几个同事都要去西西里岛， 真好，真好，真好， 去那边过春节， 真的呀？ 对，对，咱们台有好几个人， 真好啊！你们可以在西西里岛感受那边过春节的那个风土啊。那意大利因为春节是我们中国的日子哈， 嗯， 那是不是会西西里岛相关方面也会有一些安排，针对中国的游客肯定会有的。 哎，其实意大利有很多华人，因为它作为一个奢侈品 的 生产， 哦，是的， 基地，其实我们有很多温州的同乡以及温州的后裔，有的还会说华语，但是有的已经不会说汉语了，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华人的聚集区，或者是我没有去到，所以没有看到那种特别隆重， 但是也会有了哈。 对， 且提前祝你这个春节西西里岛快乐，好羡慕哈，我都不知道春节我值不值班，然后 工作。 今天我们说托斯卡纳哈，托斯卡纳是很大的一个区域哈， 是很大的。 先说说那感觉呗。 它在那个意大利那个靴子的中部，是一个农业大省，在我感觉农业大省是丘陵连绵的， 好漂亮的地方。 哎，对，然后其实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印象是大家最近几年看的美剧《权力的游戏》， 权力游戏 啊，那个虚构的场景其实是基于，托斯卡纳地区那种中世纪的小城，对，因为中世纪的时候大家就是，居高而治，然后找个地方比较高的能够战略要地，然后建个城池，对吧？把地方围起来，哈，意大利那时候中世纪的时候它相对来说比较发达，所以它大部分在托斯卡纳地区留下来的城池 也是这种风格的， 对，所以整个托斯卡纳那个大省大概有。大家比较知名的是佛罗伦萨，那个比萨斜塔，但实际上还有当时跟托斯那个佛罗伦萨有特别强烈的竞争关系的锡耶纳，非常值得去。 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这俩球队也是竞争的， 对， 佛罗伦萨锡耶纳竞争嘛，球队嘛， 球队 对意大利，对， 他俩一直是比拼竞争关系。 是，但是我现在如果是提到这个托斯卡纳地区的话，佛罗伦萨赢了。比锡耶纳要知名度要高， 对，总体知名度要高。 但是你觉得这两个地方是有不同的感觉，对吗？都去了是吧？ 我都去了。然后相对来说，我更喜欢锡耶纳。 哎呦，锡耶纳， 它那个城市，对，它作为旅游城市来说呢，格局更小一些，没有佛罗伦萨那么商业化。因为毕竟佛罗伦萨后来做过首都，它就后来居上了，但是它的城市规模更大。但是锡耶纳呢是，小而美。精彩，人少，就国际性的游客少，所以你又能感觉到那种居家生活的静谧， 就比较安闲那种感觉的。 对， 应该更适合去游览观光。 对，然后有更多的居民的生活，有当地生活的气息，然后它的古镇和城市，历史上比那个佛罗伦萨保留的更早，更好， 是更好，是更好。这么一听上去，肯定是更慢慢的去感受嘛，对不对？ 对。 刚才说比萨斜塔，哎呦，小时候教科书里比萨斜。斜塔，这个斜度到底是有多斜？ 还真的挺斜的， 30度，40度， 没不到十，不到20度，好像是十几度。 但是我那太斜了啊， 对， 20来度，反正是不直，是那样斜下来的， 对，倾斜的。然后现在去，其实我这是第二次去比萨斜塔和佛罗伦萨，区域，比现在去有个好处是它的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和比萨斜塔都刚清洗过，很干净。 清洗过？ 对，因为那个 人工清洗。 对，因为它的外立面，那种大理石的外立面，时间久了之后就会黑不拉几的， 风化呀，招灰什么的。对， 所以他们是有特别好的这个专门的，意大利的修复和这种清洁都是国际顶尖的嘛。 意大利修复名画修复师是最挣钱的职业。 对，然后他们的这些所有的外立面的清洁和保护也是有专门的流程和手的， 正好赶上修复完毕之后， 修复有部分是修复完毕，所以非常干净。然后比萨斜塔现在是可以攀登的，就还是可以上去的。然后登上去之后，你确实能感到跟地平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 是吗？它那个高度大概多高啊？比萨斜塔？ 其实没有太高，不到十层楼 啊，十层，40米左右， 三十多米。 其实我觉得到一个地方攀爬一个当地有名的建筑物，有些朋友说，哎，干嘛？其实你到那儿了就得上去。 哎，对，就得上去，而且 感受感受嘛， 在那个高度上来俯瞰，你才能看到它旁边的这个礼拜堂啊、教堂啊， 都能看得见 墓地。对，因为它其实咱们知名的是比萨斜塔，但是其实它是一大片的建筑群。 是的，是的。 然后因为塔一般都是配合着教堂来成对的出现的，那教堂旁边肯定又有洗礼堂，他们用作洗礼的，然后又有墓地，对，来做这个先贤 祈祷啊，什么就那种啊， 对。 刚才说的圣母百花哈， 比萨斜塔， 比萨斜塔，对，说那个百花教堂， 圣母百花教堂， 对，它弄完之后那个感觉是什么样？ 著名的大穹顶，那个它的洗礼堂、礼拜堂是在教堂正门的对面，那现在是这个清洁一新， 哎呀， 那个大理石洁白的大理石闪着光辉。包括那个圣母百花，对，圣母百花大教堂的正面也是刚清洗完毕，它的那个装饰是非常著名的绿色大理石和粉色大理石镶嵌的， 粉色大理石， 对，很美。然后但是它那个穹顶是参照，当时是参照 罗马的万神殿的那个古罗马时期的那个大穹顶的圆顶、 嗯、 因为它曾经空了很长时间，那个穹顶因为直径太大以至于无法封顶、 嗯、 后来、建筑师又去研究了古罗马的技术，然后把它那个穹顶封上，那个穹顶是可以攀登的、 哦、 然后一定要提前预约，但如果你提前没有预约的话，你会看到黄牛意大利黄牛， 还有人去买这个票是吗？ 对， 其实从这个情况来看，其实托斯卡纳地区是特别适合慢慢走旅游观光的，有当地非常中世纪的城堡、 嗯、 建筑、教堂、街道以及一些小店哈、 嗯、对， 而且还有非常多的一些景色，什么艺术馆、美术馆、博物馆、大学， 对， 这非常适合你这种学霸式的人物去感受，对不对？ 哎，那个吃货也很适合，就美景、美食、美酒和美图。 美景、美食、美酒、美图，还有美人，还有美丽的心情，到底这些六美是不是？怎么在下面再给我们呈现出来？我们的冰冰一定有自己的非常好的一个讲述的感受哈。而且你们这个五个人到底居住的环境怎么样？因为在这样艺术的部分，肯定有一种主题的一些酒店的住宿哈。大家如果对托斯卡纳大区感兴趣的话，真的不要错过我们冰冰的分享。时间来到11:56，我们稍事休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号1073，我们马上回归。 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18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Sono io a incatenarti qua, il sentimento va già libero da sé. Tu quanto amore dai, in cambio niente vuoi, nell'attimo in cui sei, purezza e fedeltà davanti agli occhi. 北京时间来到了2018年11月的第一天，11月1号12:02: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各位中午好，我是周准。其实我们的听众呢，真是全世界都有我们听众的身影啊！这个世界那么大，每天都能遇到1073的听众在世界走走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名字太好，刘百万。哎，百万你好哈，刘百万，他说。有着诗情画意名字的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摇篮，徐志摩笔下的翡冷翠，一座沐浴在托斯卡纳艳阳下的城，反正您能说的我们都能理解到了哈。这位朋友叫 Nancy， 安全到达米兰，结束我们沙雕刺激40自驾游，然后司机米兰车神易大胆儿，大雨中车速不低于160，佛罗伦萨单行道逆行，我的天，你不能这样，你们都会抓起来的。高速路上惊险2小时，罗马警察。街头背景查驾照，车神辛苦，希望我是你最好的副驾。这个属于这个逆行，我们不支持哈。最后一条来自于超凡脱俗怒小姐，整个十月份一半日子都涂着眼药膏在路上奔波，去了莫斯科、罗马、梵蒂冈、佛罗伦萨、威尼斯、布拉诺米、米诺斯、莫斯科、东京、上海、苏州，我的天哪，一顿说这是我旅行结婚最好的礼物啊。那个，你的名字叫做超凡脱俗怒小姐，你真是辛苦了啊！看来呢，大家在意大利都有自己的享受哈。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冰冰啊，也是听听他们这次五个人到底如何感受这片艳阳高照的地方哈。刚刚说过了，五个人有一个是男生，四个女生，那想必这个男生一定在全程会照顾女性朋友的感受， 对， 他是一定的哈。 对，啊，司机啊，行李员， 行李员，你们有自驾？自驾？ 对，大部分时间都在自驾，除了佛罗伦萨是用公共交通来解决的，然后整个那个托斯卡纳地区的阿尔恰山谷。因为它基本上你开半天的车就可以到下一个小城，所以你沿途的景色又都是丘陵起伏的黄绿相间的 6月份， 哎，对，非常美，所以一定是要自驾观赏，以及它有很多酒庄啊。 哦，对对对，意大利红酒不错， 对啊， 新世界的酒， 所以自驾之旅是最美好的了。 那比如说你们这个四个女生有没有开车的经验？只是坐在副驾或后边是吗？只是男生在开？ 我是副驾驶，对。 哦，你是副驾驶， 如果他不在的话，肯定就我来开了。 你开过吗？有没有？ 我在西西里岛都是我在开的。 刚才说那160公里，意大利有没有限速？有吧？ 有限速。而且它的限速其实这个是特别需要。 要注意的，就是它其实有拍摄的镜头， 你看不到是吗？ 你开到的时候才看到，就来不及了。 它是上边还是下边还是？ 那特别是过桥梁， 过桥梁的时候， 然后它都是小路，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有时候出国呢，都是爱国主义、爱国之旅。你出去一对比，那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是非常好的，高速路 是 非常宽敞、 那当然 平整。对，然后像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虽然之前是发达国家，但是它的 很长时间都是这样。 对。它的路况和它的这个过穿山越岭的那个桥，都是双向两车道而已， 很窄啊，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 提醒大家不要超速，注意安全的隐患哈。其实说到那个全程呢，因为都是自驾，你肯定换了很多住宿的环境，对吧？ 这个住宿呢，我特别想推荐大家的是那些乡间别墅 啊，太棒了， 因为它距离。这个小城比如说是个一公里的距离，然后一般都是原来中世纪或者是后续 城堡啊、什么那些， 对，小别那个贵族的别墅 的，对对对， 或者是比较大的农庄，然后把这个自己的住宅再改造和现代化一些，周围的布置又很好， 就很意大利， 对，然后你又可以既享受田园风光，又可以远眺那些古城， 是的， 然后远眺古城的夜景又很漂亮，因为它的古城相对来说都比较高，所以你又可以一览无余远处的古城。 开着车卡进去，大门一开，没 I happy 三不用啊，然后就感觉很有仪式感，对吧？ 对，而且他们因为意大利其实它很其实非常现代化，所以它很多公寓的大门都是电动的，以及你去乡间别墅，你觉得是农村吧？它的那个门一进车都是刷卡电动，那个户主在屋里面就控制。然后特别好玩的是， 里边有人的是吧？ 对啊，有住宿，一般都是那个如果我们住的有一个乡间别墅，相对来说在那个地区是比较高端的，他们是自己住了其中的一小栋房子，然后把另外的一大栋，那么二楼、一楼、二楼有客房来招待客人，然后有很大的庭院，有游泳池， 超好的， 非常好，特别美。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闹了一个笑话，就是晚上的时候呢。空调关不上了， 空调关不上， 然后呢，觉得有点冷，怎么都关不上，怎么回事呢？然后第二天呢，跟这个业主交流，他们是下面有一个总控室， 把那插销拔了呀， 没有插销， 没有哦， 那都找不到， 中央的， 它是那个楼下有一个中央空调来调节温度 ，OK。 后来呢，第二天晚上说好不容易调好了，休息吧，空调还是关不上，就是你想开着窗户，然后后来就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通风，空调就自动关上了。 哎呦我天，这是一个就是 自动 的 关联的设计。 哎呦我天， 就是你密闭状态下空调就打开， 你开窗通风就关了， 空调就关上了。 这也有点主观哈，是不是？那我想开窗，我也想开空调，那怎么办？意大利挺轴的，意大利人挺轴的，有些时候，对吧？他也一根筋，是不是一根筋的感觉？对，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对， 是吧？ 人家从这个角度来设计的， 是的， 从节能的角度来设计的， 就是意大利那个你，因为你住的都是那种像古堡啊、就庭院啊、庄园之类的，那房间一定很大，对不对？ 相对来说它是 很宽敞， 共享的空间比较大，比如餐厅啊、居那个起居室，和庭院都比较大， 也可以做饭在里边， 对 吗？ 对，但是那个卫生就是房间呢，都还是套间，相对比较大的套间。 那城市里，比如说你也去过。你去过罗马你去过吗？ 对， 他们的 罗马 酒店， 罗马的酒店是最小的， 是吧？ 空间是最小的， 是。 然后佛罗伦萨我们住了几天酒店，也住了那个公寓，但是现在不是有很多 Airbnb 啊，对，公寓对外出租的也不错， 也不错哈。那你推荐的话，就是举价格来说的话，就是肯定是你住在那个小镇的那个庄园是不是比较贵一点？ 对，庄园相对是贵的。 但一 share 是不是就还可以？你们五个人嘛， 人多最合适， 就理想。 对 啊哈啊哈，了解到了哈。其实很多朋友说去意大利的时候，比如说去法国、去德国、去英国，有些景点离得不是很远，什么一听啊，一个嘉宾介绍的一上午一共仨景点，离得50米，然后真的有这样的。 就佛伦萨这些景点，像大教堂啊，像比萨斜塔，离得远吗？ 很近， 也很近、啊， 也很近。在佛罗伦萨，你基本上步行就可以了，哦、或者是锡耶纳什么那些小镇，都是车是进不去的。你 作为只能步行， 哎，对，你车只能停在这个城外的专用的停车场，然后在小镇里面步行。步行其实几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能走一圈了。 啊， 佛罗伦萨的各个景点，从美术馆到教堂，你基本上是非常近，因为它太多了。 嗯、 它之所以叫艺术之都，就是你走几步，它就是一个。 比比皆是， 比比皆是， 就跟火锅店一样哈。四川的火锅店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 对， 只有公立、私立的，还是全都是公立的那些地方？ 基本上都是公立的， 收费的。 著名的都是公立 的,、 哦公立的， 但是美术馆和教堂都收费， 都收费。 嗯， 贵吗？现在那六月份的价格？ 我觉得去意大利现在价格非常合适，是因为它的经济相对低迷，所以物价、饮食、住宿价格、都比北京不贵。 就那就 还不比北京贵， 大家理解了，大概这个消费的区间哈。 对， 意大利的美食刚刚说过了哈，你说有美景、美食、美丽的风景，还有什么美来着？美酒，对，酒，意大利的红酒，我觉得是新世界酒里比较代表性的一款酒，而且有庄园，对吧？你们这一趟肯定没品尝，没少品尝，对不对？ 对，就会去阿尔恰山谷，它有专门的几个酒庄。 阿尔恰山谷，对了，对了，对了。 然后它有葡萄园， 对， 它在那个这个古城下面有专门。的地窖啊、有很大的酒窖，然后你 可以参观， 对， 可以选酒， 哎，对，然后品尝 哦， 嗯，然后它那个阿尔恰地区的酒有一个专门的标志， 嗯、 就是那个区域标志的、 嗯、 啊、 嗯， 然后酒和醋，它醋也是葡萄酿的、 嗯， 也是非常好， 很棒， 嗯， 一人只能带两瓶，对吧？ 现在酒我还是 七百五十，差不多，就五人可以带十瓶回来哈。 嗯， 刚刚说到那个美食，我觉得全世界的美食呢，像法国的美食、中国的美食、意大利美食，也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多彩。 对，意大利其实我是觉得特别值得吃， 是吧？ 而且非常便宜，从披萨到蛋糕到这个牛肚包，它那个托斯卡纳地区相比西西里岛，西西里岛海鲜多， 对、哦、对对， 托斯卡纳地区它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 牛肉， 所以它有很多就是面，有面食类的， 是的， 中国人很适合吧，各种通心粉， 嗯、没错， 嗯，然后各种佐料、 嗯、 以及它吃动物内脏。 哦、 牛肝、牛心、牛肚 可以吃 啊， 牛杂可以吃 哦、然后它有一种 意大利卤煮， 哎，对，有一种 牛肚煮， 肉夹馍，但它加的是牛肚 啊，牛肚 啊、外面是饼，嗯、然后它还有一个特色是松露。就猪拱长出来的松露呢，黑松露、白松露，然后用松露做的各种通心粉， 很好吃 啊，米饭啊、都很好。 就在那个比如说托斯卡纳地区，因为虽然它是农业比较为主，但是海鲜也是可以吃得到的嘛， 对 不对？ 海鲜都能吃得到， 全意大利都可以吃到不同不同的海鲜，牡蛎呀、啊，然后生蚝啊，通拿鱼，对对， 鱿鱼都很好，而且推荐大家就是生吃的。非常新鲜，蘸汁又很特别， 生吃的， 哎，就是不像我们经常吃生海鲜呢，就是日料的那些蘸芥末、 嗯。 那他们的生海鲜是调配的一种，跟香草啊什么甜酱汁什么浇的汁，然后味道更丰富一些，又能调出那个海鲜的鲜味。 对对对，锡耶纳、佛罗伦萨这两个城市的物价，佛罗伦萨肯定高于锡耶纳，对不 对？ 啊、对， 相对高一些， 因为佛罗伦萨大家都熟嘛，哈。 是。 锡耶纳，你刚才说更新，你应该有很多美丽的，比如说教堂。啊、咖啡馆啊，这些东西，中世纪的咖啡馆， 对 对吧？ 以及有米其林餐厅 啊、哦，在锡耶纳那个 啊，对锡耶纳，但都有啊。锡耶纳有好几个米其林餐厅，然后米其林餐厅它有的就是基于以前的那个教堂下面的那个地窖 改出来的， 改出来的，所以、 在下面， 哎，对，地下半层或者非常深往里面走、 哦、 啊，所以曲径通游 是的， 也很特别，但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呢，一个是去托斯卡纳地区，大家肯定都是有要登高。它有特别多的塔、一个是附着于那个教堂建的塔，再一个有城堡、还有一些城池，比如说有一个城市叫圣吉米尼亚诺、那个地方就全都是塔，因为当时中世纪的贵族家庭为了炫富就是建塔楼、然后那些塔楼 盖， 对，然后你盖一个八层楼的，我盖一个十层楼的，那一个小镇，这个方圆两公里的这个区域，你触目所及全都是各种塔，像烟囱，比烟囱要大得多。 我知道，富人区 啊， 以前的富人区， 以前方的，就是下面是这个几层楼的建筑， 这就是特色的，对吧？ 对，然后他们有那个旗舞，就大家在那个意大利电影里会看到他们舞旗子，几个人对着舞，然后会在现场那个中世纪的小城里面有表演，然后你登。 在这个塔楼上，既能看到远处的丘陵，然后脚下的这个中世纪的城池，还能看到起舞的表演。 就是每当在这个场景当中包围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幸福，觉得我们的拼搏和美好的生活是相匹配的哈。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旅行，真的是可以放松我们的神经，神经老紧绷着不好。其实我们在工作岗位上或者生活的就是极点极限之后呢，人再有境界也会麻木，也会觉得平淡， 或者激情不够。 对，激情不够，怎么去弥补？怎么去提升？出去玩去，对不对？ 看到不同的生活。 是的，然后你回来呢，变成更好的人，对不对？好好的工作。刚刚说的， 说到好好工作， 怎么了？ 好好好的工作，我必须说一个。 咱们电台加班取消了。怎么了？ 我必须说一个地方叫乌尔泰拉，然后它这个城，这个也是个古城，然后它因为拍摄了《暮光之城》新月那个电影著名，就拍了吸血鬼。它为什么能拍吸血鬼？那就可以想象，它全是那些中世纪的建筑， 灰色的，黑色的， 米灰色，然后都是那个中世纪的街道、小城市，然后有这个半山腰爬坡上去，然后呢，我们到了之后就先溜达了，那个小街道里面溜达，两边都是店铺，然后这个咖啡厅啊、餐厅啊，对吧？去溜达坐坐，吃一吃，很好。然后这个逐渐呢，就走到比较高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堡。大城堡上挂了个牌子，写着我们自。意的英文呢，看着像是监狱 啊， 但是觉得不对吧？这是一个城堡，游览景区的城堡，然后我们就往里进。那么他只开了一个小门，工作人员呢？ 胆儿挺啊，有工作人员就行。 有工作人员给我们票，然后说这个地方游览必须由专业的工作人员带领。然后给我们每个人买了票，挂了牌子。等专有的一波，然后工作人员 来 凑够一波，然后带我们进。说这个城堡整个很大的一个城堡哈，几那个四周都是那个墙壁和这个住宅，然后只有一个角楼，就是四角只有一个角楼是可以登的。然后我们就往这个角楼上上，那么一层一层，每一层都是一个就是圆形的。方圆也就是一间房子那么大，那么一层是这个地窖啊，一层是这个原来的看守住的地方啊，逐渐就登了， 那就是个监狱， 真的是个监狱， 监狱 啊，登上最高层的时候，四周就可以远眺田园风光了。 哦，也是制高点。 哎，对，也是制高点。制高点呢，我们就转到了一个窗户，这个窗户写着不准拍照。你本来远眺都是可以拍照的吧？那个窗户写着不准拍照，我们往里一看，它是一个大庭院，就是这个城堡的城堡中间的那个四方庭院。庭院是篮球场和网球场，一些人光着膀子啊，在这个网球场里面坐着，或者是打球，或者是休闲。工作人员说，这就是我们整个区域大区的重刑犯， 真的 都在这里， 真的， 对， 现在还是个监狱， 20年以上的刑期在这里， 哇！ 然后我们就说，哎，这是 good life， 这生活太美好了， 有反差，对吗？ 庭院、城堡，你晒着太阳，打着网球，这个 跟我们看那个监狱片不太一样， 对呀、啊，这个重刑犯的生活是不是太好了？难道他们不需要工作吗？这时候那个工作人员说需要工作，那在哪里工作，怎么工作呢？在外面镇上咖啡厅、出租车、餐饮服务。 我的天哪。 也就是说，然后那工作人员说，所以刚才给你们端过咖啡、端过盘子的， 有可能就是 我们白天出去工作的监狱的犯人。 哇、他们这个 管理很很有 意大利的感受哦， 但是他们， 那你没有任何的感受，就是服务很好的人嘛，对不对？ 对呀、然后我们说，哦，他们为什么服务这么好？可能就是他们非常享受这一段自由的工作的时光，因为他们对于犯人的要求是晚上天黑以后，20点以后你就必须回到监狱里。 他们真信任、 非常 信任，人家跑了怎么办呢？ 对呀、我们说，难道没有出现过？因为都是重刑犯， 对。对 没有出现过逃逸的情况吗？ 啊、 他们说从来没有过。 OK， 一个新鲜的体会，新鲜的体验，难怪不能拍照。对啊，我以为是那个篮球场和网球场是专门针对某些什么 VIP 的用户在来，哦，原来是， 对， 监狱，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特别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到了福建看到土楼，那土楼里的那个采光和通风是那个年代几世纪 经验所谈、嗯、根本用不着什么空调，还什么关风空调就关了，不用、 嗯、 对不对？ 对， 每个地方都有它的特色。想问问那个因为白天嘛，艳阳高照，托斯卡纳艳阳照到什么建筑物上啊，中世纪的人的脸上啊、嗯、当地服饰上啊，食物上都非常有意大利那个中部的感觉哈。 嗯嗯， 夜晚入夜之后，托斯卡纳大区的感觉是热闹的还是平静的呢？我想跟罗马肯定不太一样。 对，罗马还是喧嚣一些大都市。 对、啊、对 对, 对、嗯。 然后如果是在托斯卡纳那些小镇，即便是佛罗伦萨， 嗯， 夜晚也是相对比较宁静的。 哦， 当然它有固定区域，有酒吧呀什么。 也得有配套的一些娱乐服务嘛。 对、哦，那还是有喧嚣的区域。 有。 但是如果是你去这些更稍微偏僻一点的古镇，那就是相对都很安静了，特别是在老的街道上是很宁静的。嗯嗯、 那你们这个五个团友夜晚的度过的方式、嗯、打开的方式是什么呢？是在一起还是分 散？我们经常还是一起 。 觉得一起比较安全。 对，说的安全，意大利怎么样？中部的这个托斯卡纳区、 我觉得比罗马要安全，就是没有那么多混乱的。 罗马确实是有一点点那个，比如说 人多， 广场上大家小心哈。那边就因为节奏上啊、步调上啊，不像那个发达的城市，不像那个靴子前面的城市那么那什么，是吧？ 对，还以当地人为主的都是比较安全的。 嗯嗯，那个这趟行程当中，你们觉得就是因为几个人出去玩， 嗯， 都有各自的收获和体会啊，嗯、而且都有也许是不同行业，虽然是好朋友一个 team 啊， 嗯， 你们就是这趟感叹，因为每次在行程当中，作为这个媒体行业的人或者各方各业的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体会哈。 嗯， 你们在这中回来之后有没有深刻的一些感觉？对自己的改变上有没有一些感觉？因为我特别想问问这方面，因为每次旅行回来都得有一个收拾、适应、回想、铭记，然后再开始的一个过程。 嗯， 你觉得你羡慕意大利人生活节奏吗？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或者说我们羡慕别人的生活、但是还是会踏踏实实做自己。 你还得回来，对吧？ 对，你还是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里。然后相比来说，我觉得，祖国的发展非常好。 嗯， 我们有很多的，不管是文化、科技、教育的产业非常发达。 嗯， 有时候你去看到意大利现在，它因为经济上，不管是科技还是制造业，它相对来说没有自己的支柱产业。 嗯， 所以你要全靠商业、旅游业，甚至是奢侈品， 它有的 对重心都在向外转移，有很多奢侈品的店员要求必须学中文。学3年以上的中文，有很多奢侈品的大牌子，你去不管是机场的还是那个佛罗伦萨的，那店员都用非常流利的中文接待 跟你交流。 对，甚至是对专门那个接待华人， 嗯嗯， 就是说明，就我们国家经济实力和游客确实在走出去， 是的 啊，也有这个购买力， 嗯， 但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历史上有过巅峰 辉煌时代 的民族， 嗯， 那你必须还不断的要找到自己新的发展的动力，新的产业应对这个新的时期， 是的， 嗯，它是有老钱的国家，但是还是要有新钱啊。 其实我想看到的，其实每次从一个就是外国的国家哈、不一样的国度回来的时候，你会去体会当地人的生活的节奏和速度，跟他们之前的一些生活的轨迹、历史的遗留是有印记的哈。比如他们办事效率比较慢，然后不着急。你像东京的话，他就不能慢、不敢慢，因为这个国家都有一些感觉，永远都是快节奏当中的。 是， 你是到了夜幕降临低垂的时候，那些居酒屋的男人才可以放松。其实每个地方都有他固定的生活节奏，比如说在一个日本天天忙碌的上班族来到中国，比如说来到成都，这个地方好啊，他们有会不同的一些，也不叫应该去旅行的体会落差，对吧？这样当然冰冰说的很对，其实我每次回来一趟之后，都会落实到我们真正需要每天做的事情上，工作、生活、堵车、挤车，然后周末休息，你会觉得旅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温润，真的是会温润。因为经常在路上的朋友，那人喜欢，比如老去喜欢那个户外活动的人，你就觉得他天天阳光灿烂，晒得黝黑，很健康，而且说起话来很健谈。他就不像那些喜欢，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那种博物馆、文艺文化的那些人，就会你打扮上、着装、气质上就会就自带那种气质，对吧？就是跟人是物以类聚的，我人肯定小伙伴都是一样喜欢。 所以听你的节目，或者是有过更多旅行经历的人，肯定会更包容，就是你什么状态的生活都会看到。 是的。 但是我觉得意大利它的特点在于，它的精工细作，就是它的那个手工制品和奢侈品 是厉害的， 就是因为它没有被 过度的受那个工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的洗礼，所以他的精工细作，那么做一件衣服上面绣满了这个钉珠，以及一个这个大理石拼接出来那个一幅画，那个精工细作，那个匠人的精神， 还是很骄傲的。 对，你在那里还是能感受到，所以他们特别自豪于自己的手工制品，不管是手工的冰激凌，还是手工的一些穿珠的这些装饰品，这个还确实让人很惊艳。 你们有没有带回一些，就是自己留或者分配？ 我们很俗的去了那些购物帽， 得去 shopping mall， 你得去吗？ shopping mall 对吧？ 很值，佛罗伦萨的那个 shopping mall 非常值得去， 是是 一个是货品非常新，基本上就是我们 价格也很有优势， 很有优势，基本上相当于五折， 妈呀， 至少五折， 五折，全新的货品， 对， 哇， 经典款， 真好。 还是很值得。 我们现在那个国人的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买买买的这个节奏放缓了，以前真的是看到疯狂的买，现在是有选择有条件的去购买一些商品哈。其实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选择目的地、选择生活、选择物品都是一样的，买一个就是经典永流传，别再拼凑，别再应付，别再为了什么而去做什么，对吧？ 对。 这个今天跟冰冰聊到托斯卡纳大区的佛伦萨和锡耶纳以及那里的生活，我们觉得要让自己见多识广，其实除了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经营自己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去路上看看，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哈。 要看了才有那些直观的感受。 是的，回来呢，我们一起好好的工作，争取下次再去新的地方发现新的灵感，让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好哈。希望不要再值班，然后呢， 已经来上节目， 时间差不多，我们还有55秒结束，也谢谢我们冰冰今天的光临，也希望他下次。应该下次还有机会，你是不是已经计划下？ 为了上你们节目，我会经常找机会出去 上路上路哈，国内也可以讲讲嘛，也可以说说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谢谢冰冰， 谢谢周主任。